外國媒體和透過社交網站再向外界求助。兩姊妹接受英國廣播公司訪問時說，在香港曾經轉換13個居所，包括宿舍和酒店等。他們的律師表示，兩人的護照已經失效，香港當局發出的臨時簽證在昨天到期，目前正是等候能否延長，並正是尋求到安全的第三國生活。兩人分別18歲和20歲，他們說女性在沙特並沒有地位，他們不希望被遣返，擔心會受到嚴重的懲罰甚至死亡。兩人去年9月和家人在斯里蘭卡旅遊期間趁機逃走，計劃經香港前往澳洲，但抵達香港機場後未能成功轉機。天氣方面，一股清勁偏東氣流正是為廣東沿岸帶來較涼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温比昨日低4度左右。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多雲，今晚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明天日間温暖，星期日有幾陣驟雨，星期一較涼。現在氣温21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776点，升142点，成交金额86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7点，升13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5.2跌6毫，中国平安84.1升1.45，建设银行6.95跌3仙。中国人寿22.85升1.25，友邦保险78.95升4.5，南方 A 5014.5升3.8，小米集团11.88跌8仙，港交所274.6升4蚊，安石 A 5014.38升3.6，工商银行6.2跌2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4。瑞士法郎7.858，澳元5.568，加元5.968，新西兰元5.349，欧元8.9209。每百日元对港元7.0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4。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2点，升217点。港金现价报12,29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8.89美元。卖出1,30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红棉路方向的支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六国酒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轮的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分一段车龙排到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黄竹坑的叶勤街有爆水管，现在叶勤街近住环汇广场对开一段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揸车朋友经过就要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为何人倾向？ 在决定同偕白首的时间，我们都向对方承诺过很多的约誓，不过在生活的磨蚀之下，可能我们已经变得没办法有效地沟通。在同床异梦相对无言的情况之下，那不通我们两个就注定要在这四埲墙中间孤独地过埋我们下半世。 香港电台第二台， 星期日晚深宵十二至二，林哥有情人示范。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Share 心声小豆丁。 爹哋就成日都要攞部电话嚟做嘢啦，佢都叫我唔好玩电话，因为坏眼。咁而自己因为做嘢又要咁样玩咧， 好无奈啊！嗬，咁你咪希望佢唔好将工作带翻屋企？ 系啊，放工即刻拎咗部电话。 密切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玩玩星期天时段内嘅 Share 心声小豆丁。 今天是不是 live 呢？今天我都不知道是不是 哪位啊？哪位啊？ 何寸啊？ 不如你两个先讲一下啦。 这么错档的你 何先 生，你解释一下这么错档。 因为有些回响， 我们好像那些政府部门现在四个坐在这里，我看见招待会那些 什么那个是什么 Sir 话？许 Sir 啊， 许 Sir 四点的，现在这个三点而已。 三点许 Sir 早了出来。 因为你多些讲的， 是啊，没什么几好的了。OK， 是啊。OK， 首先呢，我哋要即系同一廣大嘅聽眾講講先，因為可能有啲聽眾就冇上網啊，或者冇睇手機啊，即係或者冇去到呢個社交平台啦。咁其實咧，琴日嘅六點幾鐘咧，我哋就掉咗個炸彈出嚟嘅。咁啊，連日以嚟啊，我哋啊鋪緊啊何亨同埋梁麗芹結婚呢件事咧，係 未知係咪嘅？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真嘅一件事係咩咧？嗱。即係我相信可能而家揸緊小巴啊，或者聽緊喂揾真。 尋日咧一路唱我別走鬼小巴司機，唔知而家係咪仲繼續聽緊？ 我別走你要唱呢首啦。嗱，我哋認真啲講嘅，因為大家以為係講笑。嗱，四月一號咧就係愚人節，不過我哋今日唔係愚人節。 冇錯。 我哋要認真啲講嘅，四月一號開始咧，呢本節目啊， 手下流程 咧就會調往香港電台第一台。 好， 晚上 八點至十點。 係，曬先，大佬先，大 佬。再講多次，再講多次， 係。 停埋一邊先， 停埋一邊先， 停埋一邊先，係 啦。係啦，同埋食稍安無躁，稍安無躁。 食啲同埋夜晚係唔同㗎。係 啦。四月一号手下留情啊，係會調去香港電台第一台， 係 夜晚嘅八点到十点嘅， 系啦， 嗱系一搞阿一搞出嚟嘅呢单嘢， 哇，系啦，咁到时边啲系主持人啊，一哥， 有刘伟恒、梁礼勤同埋何亨， 阿一走唔甩噶嘛，走唔走得甩噶？ 哎呀，唔知啊 ！ 你问阿一哥自己讲噶啦，呢啲我哋唔方便喺节目讲。 条片嗰度咧，佢就好开心咁欢送我哋走嘅， 挥手啊，走啊！ 喂，同埋我哋同啲后生有代沟咧，我今日谷住好辛苦。 咁咪如果想知道阿一哥跟住落嚟会点咧，大家就系留意啊，留意星期六朝早啊，知识会社系咪？ 系留意后 啊后援会，系唔好意思啊，系 sorry 啊，一哥。 系咪日日都后援会啊？ 唔知啦， 唔系咁，我哋都要讲埋嘅。咁啊，可能有啲听众会关心啦。另一件事就系咁啊，我哋去咗嗰个。即系一台嗰个时段，咁郑子成点咧？音乐情人点样咧？ 唔系嗱，即系有另外一条片咧，就已经出咗啦。咁但系我哋代唔代子成 都讲埋嘅，系、哦、我琴日喺门口见到佢啊嘛。 系啊，有一张针锋相对嘅相出现咗， 系我哋自己围 内。子成仲喺度唞紧大添。 唔系我出到门啦，我终于都见到你啦，郑子成咁样样。咁我哋咧就会做邻居嘅，咁咧子成咧就会过嚟二台啦， 同埋甜淡情怀 系啦，同埋都会咧正式咧就嚟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咧我哋咧就会系一台咁啊。 你讲埋子成嘅时间，如果唔系大家以为三至五系 九至十 系啦，郑子成音乐情人咧就 总之系子成同埋咧一班嘅甜淡情怀嘅主持咧就会打横喐啊， 系 啊，打横过嚟二台 系啦。咁我哋咧就向上喐。去咗夜晚，系啦，向上流动啊！ 咁啊，有多听众问咧，咁点选择咁样？我教你一个方法啦， 听从温 莎，买两部收音机， 唔系啊，两部收音机同埋资讯爆炸呢个年代咧，我练咗个神功啦，叫左耳入右耳出，右耳入左耳出。 我哋 就听到好多嘢。 我琴日亦都同阿子成咧就喺门口，嗱呢个就即系未经大家讨论嘅一个谂法啦。大家知道，即系我哋一路都自己声称啊，音乐情人系收下流程嘅卫星节目嚟噶嘛？你自己声称， 我以为系竞争对手添， 冇啲咁嘅事， 我哋好和平噶， 好和平啊！ 所以我哋话不如联播啦，我哋 我哋仲未斗啊子承封利是噶，你讲嘢小心啲啊！ 嗱，我同子承讲，喂，不如我哋同一时间播同一首歌啊，甚至乎我推咪过嚟回应你好唔好啊？咁样样，嗱呢啲咧不排除会发生嘅，咁只不过咧我哋要同大家讲咧，嗱头先讲个节目调动咧就系真嘅，咁头先讲嗰啲话咩有啲咩发生啊嗰啲就未决定啦，咁但系咧我哋系将会同阿子承咧就会成为邻居啦，就咁样样啦。 仲有我哋嚟紧个节目究竟搞咩，我哋都系未定嘅。 系啦，所以你唔好问我哋。咁我哋都仲未请教到啊，譬如阿陈伯啊。 唔系啊，阵间我老豆会讲啊，唔 系。即系佢去，佢会唔会四月一号跟埋过嚟噶？ 嗱，佢寻日其实我有同佢讲过嘅，咁佢讲咗啲嘢之后，跟住就叫我剪咗佢。 咁你播剪咗啲得噶啦， 佢咪即系同我哋啲听众嗰啲留言一样啊？ 唔系，佢会检视噶， 所以要剪咗佢， 因为佢要听过先俾我出街嘅，所以我俾所以 有 QC 喎， 有 咁严谨嘅我哋都冇。 但系佢夜晚黑咧就比较早瞓，咁所以录完之后佢就走去瞓觉，跟住今朝早咧，即系通常都系朝早咧就叫我俾翻佢听，咁如果唔妥当嗰啲咧要再剪嘅，咁所以咧嗰啲佢剪咗嗰啲咧，我就唔敢喺度乱咁讲啦。 我想举一举手咧，就因为我每个回应我都有睇啦，另外有个问题就话咧，阿尤老师走唔走？ 系， 系啊， 咁我就谂， 我哋要尤老师，唔要阿一啊嘛。 系啊，冇错。嗱，你放心，我咧何克咧系尽量争取咧，我每个星期同阿尤老师倾偈，睇下个反应会唔会同阿一一样。 另外仲有，我记得嘅，有人咧就会担心就话吓，去咗夜晚黑咁阿勤。嗰啲 MC job 點算啊？咁我想話俾大家聽，其實我好少接 dinner 同埋 wedding 嘅， 通常都係接晏晝嘅。 你大家知道點解我哋要調時間啦？喂，嗱，首先我 鬆動啲， 亦都要嚴肅啲。嗱，嚴肅啲講，因為咧，嗱，即係嗱，嚴肅啲講嘅呢個題目要。即系有啲听众咧就话系咪因为有啲咩原因啊咩考虑啊咩政治啊，首先咧我以刘伟恒嘅身份回应咗先啦，冇啲咁嘅事啦，大家真系唔好谂咁多。虽然咧你哋我讲嘢都唔信，但系咧冇噶，其实呢件事咧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正常嘅调动，当中咧冇任何嘅什么咩你哋谂到即系上纲一百倍嘅嘢冇，完全冇。咁我哋咧都系欣然去接受呢一件事嘅安排嘅，大家唔好谂咁多，系啦。 阿一佢讲出嚟有冇公信力？ 我斩慢，我会斩慢。 而家有少少政治目的就系我嘅去留咯。 咁你系几时讲啊？ 系，我未知啊，我未知会点啊，系 咯哥。 我惊，其实我担心一样嘢系咩咧？就系咧，即系你知阿一咁可爱，你知得到即系方天下之间嘅听众嘅爱护。 大把节目争住佢咧，而家。 唔系啊，我惊系咩咧？我惊就系话，哦，你哋唔要阿一，要何亨，何亨啊系一个奸嘅人嚟噶，咁样啊。 我想讲， 我好惊呢啲啊。 我一定要讲上一句。就是我唔系我哋唔要阿一嗱，下一句你自己谂啦啊， 系何亨明啊！ 我真系好记得我哋第一次， 唔系我哋唔要阿一噶， 第一次开会嘅时候，阿一就讲咗大概五分钟嘢，讲完之后话哦，咁我唔阻你啦， 系啦， 诶，几只字啦，人在江湖， 喂，你讲呢啲啊？咩嗰啲咩咩咩？人不为己啊嘛，你想讲？好啦， 本是同林鸟， 大难临头啊！ 相见何太急咧，大家。 系嗱，咁啊， 系咁多， 两相的肖像啦， 唔好再抛啦。 首先咧，嗱，我哋知道咧，听众一定会有啲反应嘅，咁大家咧。包括我哋在内啊，我哋自己都要适应嘅，即系我哋有一个新嘅生活啦，我哋有新嘅时间表啦，咁大家都可能要适应。咁首先多谢各位手下留情嘅听众又好啦，或者音乐情人嘅听众都好啦，或者本台嘅听众都好啦，即系发踊跃，非常踊跃地发表你哋嘅睇法同埋意见嘅。 喂，真系有听众停低咗嘅，即系听我哋，然之后影张相上嚟，真系唔好意思。 喂，同埋我想讲咧，简粗粗咁讲咧。其实有参与呢件事嘅人咧，全部都系为件事好， 同埋好爱我哋，嗱，即系真系睇到。 同埋咧，听众嘅嗰个反应都系因为中意，即系 冇错。 咁样讲又好似 好系好自夸咁样。 系啦，咁样即系大家即系 我都知道你好中意阿一嘅，因为 开嚟都系个朋友，系咪先？即系所以大家紧张系明白嘅。 冇错啦，咁但系咧有阵时咧嗱，即系又套用翻咧，即系阿 Lam 哥啊。林子祥先生經典嘅一首歌叫《改變常改變》，即係改變咧就少不免嘅。我哋都做咗五年幾啦，呢個時段，即係我哋以前都試過改變啦，即係由星期六嘅晏晝就嚟到星期一至五嘅晏晝啦。咁但係即係而家有一個能夠改變，都係一個好嘅機會咧，俾我哋首先咧。我哋又做到甩皮甩骨啦，啲人又話我哋做到神神地啊，咁我係時候咧亦都俾我哋自己咧反省一下、反思一下。 七年啊，做咗 成個節目啊， 係嘛？ 即系我哋呢个 combination。我同梁丽勤差唔多七年啦。 七年有养噶嘛？七年之痒就要转转噶。 停止阿海嗰啲就 停止阿海嗰啲，加埋就 再落 加埋，我谂十年到啦，差唔多。 系咯系咯， 一定一二年咁上紧啦，好似。 我唔记得咗。 唔记得啦，我都唔。 我又要问翻啲听众，我哋之前问过佢哋，讲完之后我哋又唔记得。 我哋可以首先问一问梁德辉，佢几日开始先嘅？ 系啦 ，Eric 改 嘅。系啦，咁即系问一问停止啦，咁又或者问一问阿何海婷，系啊，几时同我一齐合作嘅？咁啊，大家 推翻啲时间 啦，何哈。就差唔多啦，系啦，好啊， 嗌交啦已经开始。 咁啊，我哋啊，总之就呢首歌代表咗我哋心声啦。 系咪噶？边个拣噶？ 何肯拣嘅， 可以 啊。留意一下歌词，留意一下个气氛啊。 当中几多辛酸，几多兜转，有你伴我闯不觉倦。奇迹时刻，人生中上演。哦哦哦哦，穷途末路可登天，你作后盾支撑信念，才不惧考验，受万事磨练。一起冲，一起闯，未管天高海深，谷底翻身凭信任。这一生有你作我支撑，苦与甘，共你悲，共你喜，共你哭，共你畅饮，能同苦能同甘， 呢句就精彩啦， 冇错啦，系咪真系同系咪真系同苦同甘噶？ 苦同甘啊， 系咪又真噶？ 跟住走晒大家即刻， 喂，冇话喎，嗰啲 话，即系走晒，一哄而散。 歌名叫做一起冲一起闯啊，我哋三个。阿一唔知道，我哋继续一起冲一起闯先。一开始咧，我哋就会去到啊，一台嘅晚上八点二十点啊。你都要讲讲今日有咩听嘅？ 系啊系啊系啊！ 一阵间翻嚟咧，有公仔姐啊、公子欣嘅 last 一集嘅访问啦。四点钟之后咧，我哋轻轻松松啊播下歌啦，有啲英文歌播下噶。四点半钟咧就阿陈伯咪有嘢回应啊。 有嘅有啲啦， 系咪啊？ 但系心嗰句冇讲出嚟。 好，快啲 嘉宾，快啲 嘉宾，下集嘉宾， 下集嘉宾， 演员， 同阿一哥踢过波， 系我哋踢嗰场波嘅比赛啊。叫做金马杯， 系啊，佢同金马好有关系嘅。 哎呀， 好冷酷噶个人， 系嘛， 即系望埋佢有啲似我咁样。 啊，系啊，高高地咁样嘅。 系啊，似何亨啊，好啦，几多人估？ 何亨系外卖仔咯，三十六个， 估到咯，几多人估到一个？ 三十六个 系嘛，36个8系嘛，好啦，交俾阿公仔姐先啦，喂， 英姿活发，威风震四方，巾帼英姿。以柔能制刚，手下留情，向独立自信，果敢刚强，同时亦温柔体贴的都市女性致敬，诚意打造女中豪杰系列。 不必装蠢， 手下留情，浓情献礼，一步到位，找到终身美丽。唔使打针，唔使修身，只要你听住公慈恩。 莫非我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对你不止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条幸福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 咁你呢十零年嘅主要嘅落脚嘅地方系边度咧？即系譬如你住喺边噶？其实 基本上有一段时间系真系住咗台湾嘅，住咗台湾一段比较长嘅时间。我女女三岁之前都喺台湾，跟住就系因为屋企人嘅问题，咁就有翻嚟香港照顾我爸爸咁样。咁就跟住小朋友开始搵幼稚园咯。咁但系当时又唔想离开屋企人咯，咁就俾佢喺香港开始读，佢喺香港一直读书。咁就留咗香港， 所以而家你近年其实都系喺香港多嘅， 系。 咁会唔会系因为呢个原因，所以你近年嘅作品多咗喺香港出现咧？ 当然啦， 因为我自己咧，我经过朋友嘅推介啦，咁有一啲又真系自己想睇啦，咁咧叫做近期我接触得最多嘅公姐嘅三套啦。 包括咗有之前嘅選戰啦，因為選戰真係好好睇。然後咧就妹姐嗰套十方啦，係啦，然後就係守護神啦。選戰我睇曬，守護神我睇曬，十方當然電影啦，咁又睇埋。咁咧，我覺得係三個好唔同嘅你嚟嘅。 哦，係咩？ 係，我覺得即三個角色係好唔同嘅你，我覺得好好睇咯。 Thank you, thank you。 作為觀眾亦都好開心，即係見到你多翻喺即係香港啊，講廣東話嘅。 係啊，我自己都開心㗎，因為嗰 三個都係廣東話。 係啊，個歸屬感好重咯。 係， 因為其實選戰咧，你就做你就同又系同智叔一齐， 智叔 系啦，但系就已经唔系搞笑啦，就真系好认真，因为智叔系一个政党里面嘅头目咁样啦，系啦，你就系太太啦咁样吓，咁跟住十方里面咧，其实咧我觉得有少少咧，我唔系睇得好舒服嘅，因为咧你老公系 Joey 听，我一见到咧我笑咗，因为同 Joey 太熟啦，系啦，我笑，但系咧你同阿林德信之间嗰个互动咧，我又觉得好感动嘅，即系你做嗰一。隻嘅阿媽咧，我覺得你做得好似， 我又覺得林德信好似仔啊，好似好個好乖好乖嘅仔。我翻嚟又同我女講，我話啊呢個男仔真係好乖，即係佢樣同埋整個感覺啦，即係對長輩啊嗰啲，即係個乖好乖嘅感覺。 係 跟住喺守護神，你就係一個女強人啦。我又係覺得好好睇，即係三個唔同嘅感覺嘅宮崎欣咯。 做演員最開心就係咁，可以接觸到唔同嘅角色。 係守護神仲要同阿三哥，係 啊，又係三哥， 即 係 同阿三哥之間。就是那個即大家離咗婚的關係啦，咁樣我覺得很好看， 係我都中意。其實我去年啱另外有一部就喺網劇嚟嘅，咁都係同三哥日本拍嘅。 係咩？ 係啊，咁嗰部我又好中意。 叫做。 天夢危機， 我天夢出咗未㗎？我未出，即係有同阿三哥再合作嘅， 係我唔係同佢嗰條線，但係係一齊喺日本拍咯，好開心啊！咁佢會同阿三嫂，我哋邊度食咗拉麵，好正啊！ 我想問三嫂喺呢一套網劇裏面係冇出現嘅， 冇佢， 佢純粹係陪老公，哇！真係好 好嘅，你好 sweet 㗎， 可以陪住個老公喺日本拍戲，跟住老公開工嗰陣，我自己又可以去行街，你話幾開心啊！ 我都好想搞到喺日本拍嘅啫。我想问一下咧，你初出道咧，你系花旦啦，玉女啦，好啦，当有一日，我唔知由边一套开始啦，你要开始做人哋阿妈嗰阵，有冇挣扎过噶？ 其实好早期喺 TVB， 我谂临离开嗰阵时咧，都已经有噶啦，会有啲。即係可能幾歲嗰啲，即係啲細路仔六七歲啊，咁嗰陣時都會曾經有即係有少少啦，會有少少咁嘅感覺啦。咁但係到自己有咗小朋友，就一定唔會有掙扎嘅啦。即係你個自己都好接受，同埋其實某一啲感覺，自己會好接受自己係媽咪咯。做戲嘅感覺都會引導出嚟。 其實你喺 TVB 走嘅時候，你好細個嘅啫，都係廿零啫嘛。咁如果有一個六七歲嘅小朋友，真係接受唔到喎。講真， 嗰陣時會有少少呢個角色咁即係會有少少咯。 係 即係會試過有嘅。即當年會有少少介意，咁但係後期就唔會噶啦。即後期我又真係冇乜遇過我會有介意嘅角色咯。咁跟住再到自己生埋小朋友，當然唔會啦。 Dear friend, I promise you, the sun will always rise, and I'll be by your side. Everything will be.It's hard, but I'm with you. 身嘅时候首歌啊。 阿一唱下首歌。 我用一个方法 ，true 系 true。 一个介绍首歌。好，梁丽勤介绍首歌。 呢个系选战嘅主题曲嚟噶嘛？ 系啊，陈思慧嘅 I Will Dare 啊。点解要？ 好在我有睇选战啫。 点解要转拍档就咁解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房协计划在沙田月明村首次以钢铁组装合成方式兴建10层高的长者屋，提供70个单位，希望建成之后给住在宽敞户的70岁以上长者入住，以腾出现有单位再分配，目标在2022年落成入伙。房協主席陳家樂說，選址月明村是由於這條村有2000多平方米地積比未用盡，而長者屋每戶建造成本60萬，當中會有不少長者友善設施。 日後落成之後，房協會整合興建過程資料給業界持份者參考。房協說，根據資料，現時房協轄下屋村有760戶70歲以上長者寬敞戶，當中月明村有大約40戶，他們將來可以優先申請入住，而這類長者入住有可能會終身免租。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財政預算案預留不少撥款給醫院管理局挽留人手，政府有責任監察醫管局是否有效和快捷將資源用到所需的地方，和前線人員會密切保持密切的溝通，並且透過恆常機制等監察醫管局。政府已經要求醫管局檢討行政效率。陳肇始說，政府對醫管局的承擔一直持續增加，在新一份預算案撥款699億，較去年度增加8.5%。他又提到，公營人手是一個問題，在增加醫護學生名額外，亦都要挽留人手，因此政府在預算案向醫管局撥款，優化挽留員工的措施。政府公布委任彭耀佳做旅發局主席，接替林建岳，任期由下個月開始，為期3年。林建岳會接替羅康瑞出任貿發局主席，任期由今年6月開始，為期2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說，彭耀佳有豐富的商業管理和公共服務經驗，是擔任旅發局主席十分適當的人選。他又說，林建岳領導旅發局工作出色，相信會帶領貿發局協助企業應對多變的環球貿易環境，並開拓市場和商機。彭耀佳本身是怡和控股有限公司副行政總裁，身兼多項公職。第二次美朝峰會未能達成協議，北韓領袖金正恩繼續留在越南，原定正式訪問2日。韓聯社引述外交消息指，金正恩可能提早結束訪問行程。越南和北韓方面都未有公布這2日正式訪問的行程。韓聯社的報導說，金正恩計劃乘坐專列火車明天早上10時離開銅燈車站，相比越南外長早前提及金正恩明天下午結束訪問，時間有所提早。報導指，金正恩回程時有機會停留中國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多雲，今晚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明日日间温暖，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较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91点，升157点，成交金额92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7点，升13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6蚊，升2毫；中国平安84.5，升1.85；建设银行6.96，跌2仙；中国人寿22.65，升1.5仙； 友邦保險79.5元升5.5元，南方 A50 14.5元升4.2元，小米集團11.8元跌8仙，港交所274.8升4.2元，安石 A50 14.42元升4.0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11.82，瑞士法郎0.999，欧元0.71，加元1.314，新西兰元0.68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37。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2点，升217点。港金现价报12,26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9.76美元，卖出1,31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在路面方面，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东山台。而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亚街路街桥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苑一段，因为有紧急维修，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挤塞的车龙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同大家预告一下，为了配合观音开库仪式，在铜锣湾区由稍后的下午4点开始，直至到明晚7点，大坑的礼贤里是大坑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和莲花街分别都会封闭，经过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啊。 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安哥同学会， 大家好，我系柳影红啊。 结咗婚，我有家庭嘅挂赖啦，嗰度有成20年咧，我系离开咗观众。 系啦， 咁但系我再翻出嚟嘅时候咧，我一定要报答翻观众。真係好有心，好鍾意你，佢先买去买嗰张飞入嚟睇你。应该有好嘅嘢就送俾观众先。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安哥同学会。纵使 梦苏童音乐苏童 DJ， 我嗰时系想读自费嘅，我系嗰啲储晒啲乐谱啊、乐章啊，贝多芬1至9号交响曲，我有成10个 recording 啊。虽然只歌最近 promote 紧系无憾的生存，但系其实啱啱咁样撩起翻嚟，其实系我会想翻翻转头去摸索嘅嘢嚟噶咯。 今个星期1連5日，苏童音乐都会带你去 DJ 嘅 band 房揾秘密噶，密切留意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10点 ，Eric 严琼苏童音乐。 手下留情，一步到位，同你揾嚟成日都开开心心嘅龚慈欣。 咁而家咧，即系而家嘅公仔姐，你即系喺呢个演艺行业都唔好讲几多年啦，都系即系有咩追求咧？ 其实开心咯，都好紧要嘅。遇到好嘅角色，遇到好嘅团队，呢样系好紧要嘅。即系其实每一部戏都会唔同嘅，你成个工作环境系完全唔同嘅。但系其实好多工作环境好多都好开心。 唔知点解，即系觉得阿公仔姐咧，佢有一种好。 头先我都讲过，佢有一种好和蔼我亲嘅感觉，即系大家会走埋嚟咧，会呵下你啊，同你倾下偈啊，即系你系一个好冇杀伤力嘅一个人啊， 即系几妈咪咯，系啦，即系其实都可能多谢我，因为可能做个观音啦，系帮咗我，即系有少少呢个呢段，我系平和啲嘅，即系温和啲嘅感觉。咁系咯，我其实讲翻转头嗰样嘢都系，其实做。演戲是會俾我一種，我出嚟的感覺係嗰樣嘢係屬於自己，嗰種感覺都係真係強烈嘅。其實有陣時經過咁多歲月咧，我唔係所有作品都睇得翻曬嘅。有時係有啲可能又離開咗某個地方，咁未必睇得翻曬所有嘅作品。咁但係有某一啲可能係評語啦，或者咩自己會睇到，即係會開心啊，會有感覺，或者其實就算睇到自己啲比較唔好嘅評語啦，咁自己揾到自己比較弱嘅地方，自己 improve 都係一種自己覺得需要做嘅嘢。 咁你會唔會睇嗰啲即係叫評語嘅嘢㗎？你係會自己主動埋去睇嘅，即係因為你而家網絡上面咪。即係你知啲資訊， 我又唔會話好主動嘅，咁但係有陣時我即係都會，我唔係話好主動去睇嗰種。如果我主動嘅，其實我應該係睇曬自己嗰套劇先至睇評語。 哦，即係你會嘅。 我會嘅，即係如果我真係睇自己個，有陣時喺網上睇翻，我就會咯。 即係你會專 門 睇嘅。 睇完咁跟住 就碌下低嗰啲啦。 係係係。 即係如果我能力範圍睇到，我都會係大家。 哦，因為有啲前輩就話咧，佢拍完就算㗎啦。係 啦。 有 啲拍完就唔睇，係 啊， 睇嘅。 你會睇嘅。 會睇嘅，但係有陣時有啲真係睇唔到嘅，即係根本都可能未知幾時出啊，或者係咩情況，因為拍嘅地方比較散比較多。 年代唔同啦嚇，咁啊，譬如話你而家你會唔會攞翻大香港啊？咩形单传奇啊？嗰啲出嚟睇啊！ 我记得，我记得我生即系有小朋友嗰阵时会噶，即系嗰段时间咯，即系嗰段时间会。我谂我自己再过几年可能又会噶。 点解会？你到底用咩心态嚟睇咧？你系一个回味啊，回忆，但你会唔会有啲？哎呀， 笑自己 都会噶， 咁大 哎呀，会噶，会啊，会，绝对会啊，即系啊，嗰阵时真系好 green 啊，咁都得，咁样真会噶。我好奇怪，我到今时今日啦，即系做呢一行啦，我去睇电影，我都仲系好紧张嗰种人嚟嘅，即系我会俾佢影响到我，直接影响我情绪，所以我都几怕睇啲恐怖片 嘅。哦， 即系我真系惊嘅，我细个睇恐怖片咧，我系会由可能听个中间，跟住缩咗冷巷位后。即裝下嗰種人嚟嘅，咁但係當你睇翻自己做嘅時候，我就唔會嘅，係會抽離啲， 係 即抽離啲去研究自己有咩問題多啲咯。 逆轉對錯，扭曲因果，苦之好否再度結果？現在你我變改真疏。会否他想在夜风波？命运若是三千丈火锅，但愿路上再次爱过。相信吗？ 即系听得出咧，阿公仔姐咧，嗱，佢虽然已经系一位资深嘅演员啦，但佢都仲系好，即系喺演戏上你有追求嘅，即系你希望进步啦，你希望演得更好啦，即系唔系话诶，我过下戏瘾，去玩下就算咗，你唔系嘅，其实你有要求嘅，即系对自己啊，即系当然遇到咩戏好难讲啦，咁但系你对自己嗰个演出，你都仲系有非常之严格嘅要求， 同埋配合而家呢个年代咯，即系其实做到老学到老，咁我而家都多。就是我啲小朋友噶，即系佢会俾一啲真系年轻啲嘅资讯我咯。譬如而家 俾啲 YouTube 你睇下， 系 啊，流行乜嘢啊？咁我哋喺屋企睇戏都会噶，即系有一段时间我就会跟住佢哋睇佢哋中意睇嘅嘢。 例如系咩啊？ 好多啊，啲美剧啊 ，Sherlock Holmes 啊，或者咩，即系会噶。好多时啊，嗰排兴乜嘢，我就会跟咗佢哋睇佢哋。咁有阵时我睇啲怀旧啲嘢系，咁我女都会跟我睇嘅，个仔就唔会，个仔就唔会，个女就会跟我睇嘅。咁佢又会变咗，突然间中意啲好旧、 好 classic 嘅嘢 嘅嘢。 咁佢哋有冇睇你演戏噶？即系旧嗰啲啊，即系大香港啊嗰啲咧，你有冇俾佢哋睇啊？ 系冇， 系点解咧？ 点解啊？你唔俾啊？ 冇咁嘅机会咯，同埋时间唔系专登。 你叫佢上 Google search 龚慈欣就得噶啦。 其实系真系佢哋都忙嘅，冇咁嘅时间啦。吓，即系我谂要佢哋吸收啲更加重要啲嘅嘢咯。 系嗱，即系讲到呢度咧，就要八下啦。阿龚姐嘅两位系咪两位小朋友？ 系 两位小朋友咧，都系喺自从俾人发现咗之后咧，咁佢都系一啲喺网络上啲年轻人咧都会留意关注嘅即系靓仔靓女啦。吓，好啦，首先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你系一个点样嘅阿妈嚟嘅咧？ 其实系我啲小朋友教识我点去爱嘅。 吓， 我觉得头先讲一样啦，我都系比较迟钝同埋懵下懵下嘅人。 系， 咁佢哋俾我最大嘅就系我识得去关心佢哋咯。有啲过分摆咗佢哋做重心，我有阵时都会有啲觉得。 系， 咁我都会提醒自己嘅，点样去应该拉翻出啲，点样去即系关心多啲。你意思系会比较严厉啲啊，抑或放松？ 系边种咧？因为你话你细个咧，你屋企系严谨嘅，唔俾出街啊，要学琴啊嘛。咁你系边一款咧？ 我觉得对唔同嘅小朋友要系其实互相噶，系要睇佢性格而去点做啊。咁所以可能对仔仔同对女女系有啲唔同。其实我觉得所有关系都系互相。当然佢哋好 B B 嘅时候，好多嘢都系你俾佢，即系嘅多啲啦。咁影响嘅佢嘅多啲啦。咁但系我都一直会喺度观察佢哋嘅状况嚟再去调整自己啦。 friend 唔 friend 噶？ friend 噶， 吓， 即系两个都 friend 嘅 ，friend 噶， 即系倾到睇噶。 咁但系当然系女女，因为大家都系女，即系 女性 女性啦，个话题会更加多啦。咁我系尽量希望可以同仔仔倾到多啲嘢，但系佢而家呢个年纪都仲系比较难少少，因为 难少少， 十五岁，可能佢当然佢最中意就系打篮球，咁啊全部都所有嘅精神精力都系喺嗰度啦，就系睇下篮球鞋，睇篮球啊。跟住睇篮球赛事啊， 就打篮球机。 你会唔会陪佢一齐 打机？佢又冇 啊。你会唔会陪佢一齐睇篮球赛咧？ 有阵时佢去打，我哋都会去睇。咁就会嘅，呢啲完全都会嘅。佢啲同学啊，嗰啲我哋都全部识嘅。 系。 咁有阵时都会倾偈嘅。咁咯。咁但系到你真系想讲一啲人生啲嘅嘢，或者系有啲比较正面啲 concept 之类啦，佢就未识得同你傾或者讨论。咁我又觉得不厌其烦啦，唔紧要啦 ,take time, 佢我都会照讲㗎啦。即係譬如有时大家一起遇到啲咩嘢，或者听完佢比赛啊，见到某啲事件发生咗，大家都会傾嘅。我都会盡量同佢讲我嘅感觉，或者系唔系其实咁样会好啲，或者未必系佢发生嘅事嚟嘅，可能第三者发生嘅事，但係都会傾啦。咁但係就少咗嗰啲可能系扮靓啊咩嗰啲咁嘅嘢， 一步到位嗰啲就少咗啲啦。 咦，一步到位呢啲嘢会唔会同阿女倾下咧？ 咁当然会啦， 女生去到咁上下咧就会好关注噶啦， 系一定会啊，又即系又比较细个啲系护肤品又好，化妆品又好，真无话不谈。 我觉得几 sweet 噶，其实即系可以同。即系个女一起去讲下扮靓心得，咁几好几开心噶。 好 sweet 嘅，我成日着衫出嚟，哇！你翻入换入去换咗佢啦，肉酸啊！咁我妹都会咁噶。 你个女咁同你讲啊？ 会讲，即系觉得 即系唱得唔好啊！ 系啦， 呢只色唔应该撞嗰只色嘅，系咯，搞掂佢啦。 会噶。 哎呀， 呢个其实唔止女啊，有阵时仔都会， 但系几好笑嘅。 系啊，佢觉得我过时咗啲嘅嘢，咁佢哋就会出声。 我会咁嘅。 系啊，所以系都属于 friend 嗰种系咪？ 系自己做咗。人哋阿爸阿妈之后开始明咧，其实中间有个关口嘅，就你点样从一个叫做阿爸阿妈嗰种嘅父权啊母权嘅角色，慢慢过到去做朋友，又有啲做唔到嘅。譬如我同我爸爸妈妈就做唔到朋友嘅，即系佢系高高在上嘅，虽然我哋关 系 好好啊， 我都系嘅，即系嗰个年代， 系啦， 都系年代嘅问题。 系啦，但系中间有个位咧，就系点样可以 即系大人可能要谂计啦，我点样可以做到佢嘅 friend？ 点样可以开到佢个佢把口啊，开到佢嘅心咧？咁你应该系成功做咗朋友嗰啲阿妈嚟噶嘛？ 系啊，即系都一定。我记得我曾经 WhatsApp 收过系有啲即系大家转发嘅 WhatsApp 啦，就话我哋呢一个年代系一啲最后一个年代会听父母说话，但系同时又会听自己仔女嘅说话。 哦， 即系其实我哋系好特别嘅一个年代。我哋细嘅时候会完全听父母说话，但系到我哋年纪大咗时候，我哋都会听仔女说话嘅一个 generation。 系，因为下一代又唔系咁噶啦嘛。 下一代又唔系咁。 共谁换共谁做伴侣，进步到某一点，热情就会退，自然散去，茶凉掉淡似清水。命途上问谁是绝对，注定脉搏相通，十年有过去，廿年过去，仍然是未变的一对。就算全个世界亦都失去，他也在这里，全场突然寂静，他都给我衷心的赞许。就算谁爱过我又给失去，他执意不退，旁人是为负累，他偏不觉苦，专心等我归去。逐然慢慢衰，要是合约一方释然就破碎，善男信女，谁情义力竭不衰？若缘分已来又已去，结伴大概只因暂时被配对，在人际里，谁才是被爱的根据？ 其实我觉得你几开心啊！你个人生嗱，即系当然我相信你中间应该经历过一啲艰难嘅，即系我谂喺任何一个行业，唔系一个岗位嘅，就你都可能有啲艰难。但见到每一次见到阿公嘅，即系佢都系一个好有微笑啊，咁啊好几开心啊，咁啊听你讲翻，你亦都几应该几满意而家你嘅生活啦。咁、我即系都开心噶、 你都系噶，每次见到你都笑，咁我笑得更加开心咯。 我咧头先即系一开始访问嘅时候咧，公姐姐就讲过。你都是一个有脾气的人，但我真的看不出，完全听不出有任何 的地方，定或者你应该是自己懂得怎样去消化了一些 不舒服的东西。 那些脾气很多时候是急的时候做出来就会有。即是有某一些东西可能赶不及或者不达标或者怎样，一急的时候就 会有咯。我记得我小个即是我女小个时候，我跟她做功课都是的，经常有时候是会很猛整的时候就看着个钟十至十一点你还没做完。你要瞓，听日要翻学，咁就开始啲脾气嚟，即系会急嘅时候就容易啲脾气就会啦。 咁而家就唔使啦，佢自己都搞掂啦。 系啊，你见到佢 而家就成日唔该佢快啲早啲瞓啦。即系其实佢都系嘅，即系我谂 form three 开始就系我已经成日拉翻佢出嚟叫佢，即系唔好坐咁耐啦，你要起身行一行啊，即系各样咯。 多谢公仔姐。今个星期我听到一个好好点讲幸福嘅故事啊，即系我感觉到啊吓，即系一个好幸福嘅。人一个幸福的演员幸福的妈妈希望你未来的路都继续是这么幸福的而且当然继续演多些戏给我们看、是啊、 虽然呢公仔姐说她自己是一个迟钝的人到现在都可能都还是有某一个层面都是钝钝的但是呢其实你是很有想法你是很有自己一套同埋你会好懂得为你自己的生活呢即是你知道怎样去可以找到开心所以呢其实一点都不迟钝。 迟钝是因为慢想太多嘛。 OK 的你多啲同阿尹若明啊同阿黄依 婷 喝下茶啦。 我反应会快啲。 同埋会好开心㗎啦。 其实我所以做呢行系我嘅幸福嚟嘅因为会反应快咗囉如果唔系我就会继续迟钝。 最开心的就是你真的认识到很多真正的朋友在你的生活里面 是的是的是 的多谢公仔姐 多谢公仔姐 多谢 你多谢你 多谢你多谢你多谢 姐嘅就 Jackson 5嘅 I'll Be There 啊，咁因为即系我临尾都讲到啦，公仔姐即系有好多好朋友啦，咁亦都多谢因为佢个好朋友阿黄以琴嘅关系咧， 系 咁啊，所以咧佢就促成咗今次嘅访问嘅。 我会喺嗰度咁解啦，所以就 系啦，咁啊，唔系佢哋都系嗰啲两胁插刀嘅好朋友嚟嘅，咁啊，以琴姐就系、是、喂，你哋冇嘉宾啊？诶、哎，阿、啊、公仔啱啱啊， 唔系你哋冇嘉宾咁渣啊？ 公仔啱啱，我真系会去，咁要系米奇定系 Donald 啊？咦， 米奇定当劳 公仔啊？ 哦， 系，好啊，多谢公仔姐，系、哎、啊，差唔多。 咁佢有好多啊， 你笑下啦， 最尾啦， 我再讲一次，我再讲一次啦， 即系强弩之末啊！ 我再问，我再讲一次啦，啊，我就问阿以琴有冇嘉宾啊？以琴话咁啊，公仔啦，咁我就话啦，米奇定当劳啊？ 好嘢，好嘢，好嘢，啊，真系好鬼精灵啊，两位系咪？ 啊，梁丽勤头先嗰刻咧好熟梅姐嘅啫。好啦，各位听众，下集预告。 你好，茄蛋饭多谢25.5元， 咁贵嘅？ 加底啊嘛， 唔加底啦， 36.8元， 唔加底仲贵过加底。 你唔好问我啦，我真系外卖仔嚟噶嘛。 你唔系外卖仔，你系手下留情主持，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刘伟恒、梁丽勤。阿一，仲有我袁富华， 手下留情。 你真系同阿袁富华哥， 系同 Bang 哥系踢过一次定两次波嘅，系。 诶，咁佢系踢咩位啊？ 佢踢前锋嘅，即系我同佢踢嘅时候，系啦。咁 佢咪打扮到好似翠丝入边嗰个角色咁样啊？ 佢嗰条佢嗰领哥，佢嗰条短裤都好短噶。 唔系先， 佢有冇嗰啲好凶狠嘅眼神望住你啊？射波 咁又冇，我同佢同一队噶嘛。 喂，咁佢好好冇波啊？ 诶 ，OK 噶 ，OK 噶，有几球争啲噶都。 争啲咩啊？ 争啲入波咯。 哦，系咩？ 争啲入波。 系有几球都系争啲。哇，真系。 争啲入波。 Double meaning 啊！你有几球争啲？ 射上天后又系争啲，唉，你真系。咁啊！但系佢 唔好问我啦，外卖仔嚟嘅啫。 咁嗰个金马杯系真有歧视嘅。 哦，我哋因为我有之前有个舞台剧老师，咁然后佢就即系叫我一齐踢波咁样。咁然后就佢哋嗰班嘅同事或者嗰班嘅同好就会搞咗一个金马杯。 哦，即系等佢高兴咁样。 系啦，咁究竟呢位小伙子啊，又点样由一位同阿一哥踢波嘅前锋，变成金马奖嘅最佳男配角咧？咁下个星期就听住袁富华嘅访问啦。咁一阵间翻嚟咧，我哋播下歌啦。 好。 新华社报道，美国向中国交还361件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是中美两国2009年签署相关备忘录以来，美方第三次亦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接仪式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交还的中国文物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清代，涉及石器、玉器、青铜器、陶器、钱币、木雕建筑构件等，多数是中国古代墓葬的陪葬器物。仪式现场展示其中二十几件，一批文物在2014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查获，中国国家文物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代表签署并互换证书。近年中国国家文物局通过不同方式促成包括圆明园兽首等三十几批次，合共4000几件流失文物回归中国。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偏东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较凉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比昨日低4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天日间温暖，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较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0点，升197点，成交金额1,03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7点，升13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6.2，升4毫；中国平安84.35，升0.7；建设银行7元，升2仙；中国人寿22.75，升1.15；南方 A50 14.54，升4.2；友邦保险79元，升5毫；港交所275元，升4.4；小米集团11.86，六跌1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10.408，瑞士法郎7.857，澳元5.573，加元5.976，新西兰元5.356，欧元8.9249。每百日元对港元7.0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2点，升217点。港金现价报12,26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7.97美元，卖出1,308.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封路先啦，受紧急维修影响，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苑嘅部分行车线系受阻，一大挤塞，龙尾分别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同埋亚街路街近九龙城裁判法院。咁就系因为太子道东有紧急维修，而家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大挤塞，龙尾分别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同埋亚街路街近九龙城裁判法院。另外，为了配合观音开库仪式，在红磡区由现在开始直至到明晚的11点，平治街部分的差管理、观音街、获家道分别都有封路和改道措施。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海丰苑。湾仔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另外南区的浅水湾道去深水湾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中磡角道。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分一段车多，龙尾过栏。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合办 Made in Hong Kong 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2019， 邀请到一众少数族裔的嘉宾一同推广种族融和，共享平等的重要信息。 当日仲有他出现，约定你3月3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地下大堂2:30见你啦。 咁啊，记住啦，下个星期咧，我哋收下流程嘅嘉宾咧就系袁富华 Ben 哥噶。咁啊，星期五啦。咁啊，琴日就好沉重啦，又古惑仔，又乌鸦，又啤酒，又剩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就轻松翻少少啊。咁啊，其实咧就呢段时间嘅两心准备咧，就我哋每一次都有啲题目嘅。咁其实咧，我突然间就谂起一啲英文嘅广告歌，咁啊，轻轻热一热身先啊，热一热身啊。 哎呀， 唔系撞歌啊嘛？ 哎呀，我撞咗啊！ 哎呀。 Trees and honeybees and snow white turtle doves. I'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in perfect harmony. I'd like to hold it in my lap and keep it company. I'd like to see the world for once all standing hand in hand and hear them echo. 一讲到英文嘅广告歌，我同阿勤都第一时间谂起呢一首啊。 可能咧系我哋细个第一首接触嘅英文广告歌都。 有冇饮啊？ 有。 好多年以嚟都唔系好知首歌叫咩名噶，我只知道饮嗰只汽水嘅主题曲。 嗱，其实呢首歌咧，我都系唔知佢叫咩名噶，不过咧就将唔知点解会听得到啲歌词嘅，就将嗰句歌词打出嚟嘅时候咧，就会有啲歌名啊、歌词啊咁样弹咗出嚟，咁就先知。I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咯， 我係咁聽到 I like the tea， 我以為係飲茶廣告添。 唔係，同埋仲有 I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 即 係 我想教 個世 界 唱 歌。 係啦，咁跟住佢中間仲有一句歌詞咧， 係咩 perfect 啊嘛，係啊。 唔係 keep it company 啊，哦、因為以前唔知點解 company 係公司啊嘛，咁跟住咧，我記得我老師有教嘅 keep it company 其實係一個 phase 咁樣嘅嘢嚟嘅，就係 即係好似 looking forward to 係啦， 好嘢啊， 一個係啦，咁咧就係話要做朋友咁解嘅，咁所以就覺得好奇怪，哇英文真係博大精深，係啦，呢個係 keep 住間公司啊嘛，係咪？係啦，啊點知原來係做朋友咁咯， 係咁啊，其實咧就係我哋細個就諗起個經典廣告，都有即係20多、30年之前啱啱播完啦，有個啱啱俾你睇啊，就係、是、呢、這個啦，喺個山嗰度， 同埋有好多人一齊唱，好多年青人一齊唱嘅， 咁啊應該30多年前到啦嘅一個汽水廣告啦，咁啊其實呢首歌就更加耐嘅就。 唱歌嘅系 The New Seekers 啊，咁就系 I Would Like to Teach the World to Sing。我想教个世界点唱歌，咁点解会谂呢首歌，同埋点解我有呢个题目呢？其实就并非因为呢首歌，呢首歌系热身嘅，真真正正我今日想播嘅反而系以下呢一首啊。呢首歌我近排成日听。咩啊，一个 Be What I Wanna Be， 边个主演啊？ 你记唔记得呢首歌？我都觉得好好听。 Can. 记唔记得？ 唔记得。 搞错啊，莎莲娜威廉斯啊，嗰个保险广告啊。 B B boys and girls listen up, you can be anything in the world and God we trust, an architect, doctor, maybe an actress, but nothing comes easy, it takes much practice. Like I met a woman who's becoming a star, she was very beautiful, leaving people in awe, singing songs, Lena Horne, but the younger version hung with the wrong person, got a stronger than her when cocaine, sniffing up drugs all in her nose, could have died so young, now looks ugly and old, no fun, cause now when she reaches for hugs, people hold their breath, cause she smells of corrosion and death. Watch the company you keep and the crowd you bring, cause they came to do drugs and you came to sing. So if you're gonna be the best, I'ma tell you how. Put your hand in the air and take the vow. I know I can, I know I can. Be what I wanna be, be what I wanna be. If I work hard at it, if I work hard at it, I'll be where I wanna be. I'll be where I wanna be. I know I can, I know I can. Be what I wanna be, be what I wanna be. If I work hard at it, if I work hard at it, I'll be where I wanna be, I'll be where I wanna be. Be, boys and girls, listen again. This is for grown looking girls who's only 10. The ones who watch videos and do what they see. As cute as can be, up in the club with fake ID. Careful, before you meet a man with HIV. You can host a TV like Oprah Winfrey. Whatever you decide, be careful, some men be rapists. So act your age, don't pretend to be older than you are. Give yourself time to grow. You're thinking he can give you wealth, but so young boys, you can use a lot of help, you know. You're thinking life's all about smoking weed and ice. You don't wanna be my age and can't read and write. Begging different women for a place to sleep at night. Smart boys turn them in and do whatever they wish. If you believe you can achieve, then say it like this. I know I can, I know I can. Be what I wanna be. 唱歌嘅呢位美国嘅hip-hop 男歌手，佢名叫做 NAS Nas。 Now go。 其实一首六七年之前嘅 rap 歌嚟噶，今次就摆咗喺个广告度啦。15分钟听一次啊。 但系咧，我即系成个广告咧，我系最中意咧，系嗰个讲 I know I can 嗰个 女 仔， 戴住 headphone 最细个嗰个女仔系啊。 Africa called Kush, Timbuktu, where every race came to get books to learn from black teachers who taught Greeks and Romans, Asian Arabs, and gave them gold. When gold was converted to money, it all changed. Money then became empowerment for Europeans. The Persian military invaded. They heard about the gold, the teachings, and everything sacred.Africa was almost robbed naked. Slavery was money, so they began making slave ships. Egypt was the place that Alexander the Great went. He was in shock that the mountains were black faces. Shot up their nose to impose what basically still goes on today, you see. If the truth is told, the youth can grow. They learn to survive until they gain control. Nobody says you have to be gangsters, hoes. Read more, learn more, change the globe. Ghetto children, do your thing. Hold your head up, little man, you're a king.Young princess, when you get your wedding ring, your man is saying, she's my queen. I know I can, I know I can. Be what I wanna be, be what I wanna be. If I work hard at it, I'll be where I wanna be, be where I wanna be. I know I can. 好少我喺首歌流程可以放啲咁 hip hop 嘅作品啦。 Be what I wanna be, if I work hard at it, if I work hard at it, I'll be where I wanna be. 如果你努力啲嘅话，你一定会做到你想做嗰个人啊！好似阿大威，大定细个， 细嚟噶， 好似阿细威咁。I can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識㗎，呢個版本唔同嘅，即刻諗起 Uncle Ray 啊，好想扮添。 This is Uncle Ray。 So long, I've been looking too hard at the way. 都好想即系访问翻呢一个广告，即系嗰个代理商啊，因为佢听讲话咧，佢真系个灵感系嚟自呢一首歌嘅 《蓝色女孩》啊嘛，系咪？ 系啊，但系佢又唔想下下俾呢首歌个版权啊嘛，咁所以就作咗一首咁嘅歌出嚟嘅，即系个灵感啊，因为佢系女仔嘛。 唔系咁，但系佢嗰首歌唔系 唔系成个 有歌先有广告。 唔系先，唔系先，佢嗰句都系 I've been waiting for a girl。 但 系 佢其实佢个 melody 系唔同噶嘛， 系 唔同。Like、 佢有啲唔同噶个 melody， 其实有啲唔同噶，你净系听一听清楚啊！ 我好少留意 melody， 我通常留意嗰个 女 演员， 次次都有啲唔同。 我一定系蓝色眼睛嘅， 好似啲詹士邦女郎咁样，集集都唔同啊！ 仲要个嗰两支嘢一定系咁擦，跟住就有个蓝色眼睛嘅女仔喺度。 但系咧，其实。我覺得咧係成功嘅， 好成功。 成功嘅地方係在於咩咧？係已經經歷咗 一季一集啊， 唔同嘅 generation， 但係都仍然係繼續。 喂，佢乜都有喎，上高山落油喎，乜上高山落油啊？唔係佢真係上高山落雪山啊，唔知喺湖啊游水啊跳崖啊。 你自己 你中意啦，好大鑊啊，係啊， 係 好啦。 介紹咗一首歌先啦 ，Uncle Ray，Uncle Ray，Foreigner 嘅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啊， 好啦，咁到我啦，咁因為咧，阿恆頭先開個盤咧，其實好趕啊，開得就話，我會播啲廣告歌啊，英文嘅咁樣，咁哎死啦，突然間即係第一時間就一定係諗起嗰隻飲品嘅廣告歌啦，咁跟住第二首係咩咧？嗱，即係喺呢度真係要歌頌翻嗰啲咧做廣告嘅朋友，因為有好多時咧有一啲歌咧，我係因為睇個廣告而認識嘅，包括咗以下嘅呢一首，嗱，你頭先嗰個廣告咧就係。啤酒啦， 系， 其实呢一只都系，大家未必系好有印象。 记得 H 字头嗰只啤酒，我好记得呢首歌，好中意啊，仲系一首 Oldies 添，我好少识 Oldies， 亦都好少中意。Tell me when will you be mine? Tell me wonder.We can share a love divine. When will you say yes to me?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you mean happiness to me. Oh, my love, please tell me when. Every moment's a day. And then, darling, tell me when. 都讲 困得困得困得，点解咧？ 唔系啊，系困到困到困到啊！ 点解啊？ 未知我查字典啦。 纠正我，但系点解啊？ 唔系阿苏都话好听嘅呢首歌。 我知，咁但系昆都昆都昆度点解啊？ 你唔好昆我喎、啊。根据资料显示咧，昆度咧就系一个西班牙文嚟嘅，咁于是乎咧我就转去西班牙文睇下知唔知点解啦。佢个中文嘅解释都系叫昆度，嗱我哋听一听一下，昆度系啦，昆度嚟得切啊，好嚟啦，昆度， 昆度， 系啦，嚟自 Engelbert Humperdinck 嘅昆度，昆度，昆度，多谢各位。 咁啊，轮到我啦， 即系有一种咧 绿色 H 字头嘅啤酒， 咪有一种即系。嗰种开心地离愁别绪嘅感觉啊，唔知点解咧吓。 唔好谂啦， 而家播所有歌都会套咗嗰个光环落去噶啦。 好啦， 你冇昆度啲听众啦。 我又系饮嘢嘅即系饮品广告嘅歌嚟嘅，但我就不是酒精类饮品嚟嘅。 系咩咧？系咩？ 系奶茶嚟噶。 系咪港式啊 ？L 字头嗰个咧？ 哦， 系阿屯啊嘛， 系 啊。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nothing seems to fit.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and they keep falling. So I just did me some talking to the sun. And I said I didn't like the way he got things done. He's sleeping on the job.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and they keep falling.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the blues they send to greet me won't defeat me. It won't be long till happiness steps up to greet me.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but that doesn't mean my eyes will soon be turning red. The cry is not for me, 'cause I'm never gonna stop the rain by complaining, because I'm free. Nothing's worrying me. Up to greet me. 好啦，唔知点解好记得呢个广告嘅歌啊，就系话咧，即系就算嗰日落雨都好咧，都可以饮杯奶茶咧，个心情即刻好翻晒啊！咁啊，同呢一首歌好夹嘅 ，B.J. Thomas 啊嘅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Raindrops 啊， 系 Raindrops， 系啦，咁啊吓，转头翻嚟听信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会议，主管港澳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主持会议。他说今次会议要确定今年重点工作，研究符合大湾区建设需要、满足三地需求的政策措施。韩正话：中央对大湾区发展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亲自审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又到广东考察以及会见港澳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访问团。他又话：期望香港发挥优势，在金融、航运、贸易、专业服务和科技创新发挥更重要作用。澳门在旅游休闲以及中葡商贸工合作上积极作为，珠三角九个城市就继续以创新驱动发展策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会议，出席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表之后，在本港引起广泛讨论，不同界别反应正面，形成踊跃参与大湾区建设的良好氛围。他说政府会加强推广建设，扎实推进大湾区发展工作。他又说发展大湾区建设时会坚持一国两制，相信大湾区发展会丰富一国两制。澳门行政长官崔世安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澳门参与大湾区发展有引路作用，澳门市民必定支持和参与。广东省委书记李希说，广东省会继续为港澳同胞升学和就业提供更便利措施。政府提出三隧分流调整方案，维持东隧和红隧收费增至40元，西隧减至50元，但会新增两项措施，包括增设智慧交通基金。民建联认为目前无法支持新方案，两个措施并无新意，但有待党团再投票决定，又认为当局可以考虑调低新界隧道收费。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麦美娟说，要咨询工会意见再决定是否支持新方案，但是她说若果收费并没有改变，就道路设计方面并没有新措施，似乎难以释除三隧齐塞的疑虑。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财政预算案建议为医管局预留拨款，设立100亿元公营医疗拨款稳定基金，主要想令医护人员明白有一笔钱已经准备好，以备不时之需，可以在政府应付不到医管局人手变动等额外情况时使用。政府没有将有关拨款直接拨给医管局，并非信不过医管局。医管局行政总裁梁柏贤认为，这笔稳定基金有助提供资源，亦都能够挽留人手。他预计今年将会增加大约190个医生、820个护士和330个专职医疗人员，另外会有170名退休同事协助，并且有20名海外医生加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晚上沿岸有雾，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明日渐转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朝早较凉，下星期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12点，升178点，成交金额1087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4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7点，升135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36.2，升4毫； 中国平安84.25升6，建设银行6.99升1仙，中国人寿22.8升2，友邦保险79.5升5毫，港交所275.4升4.8，南方 A50 14.5毫4升4.2，小米集团11.88跌8仙，工商银行6.3仙跌1仙，安石 A50 14.42升4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11.91，瑞士法郎1.001，澳元0.709，加元1.314，新西兰元0.682，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6。日经平均指数报21,602点，升217点。港金现价报12,26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08.02美元，卖出1,308.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单意外先啦。元朗嘅博爱之路系博爱交汇处，近住博爱医院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揸车朋友经过啦，请你小心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元朗博爱交汇处嘅近住博爱医院嘅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揸车朋友经过啦，请你保持忍让。另外，较早前因为紧急维修而封闭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苑的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车龙有待消散。就是较早前太子道东的紧急维修已经清场，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苑的部分行车线重开，车龙有待消散。另外，观音为了配合观音开户的仪式，现在大坑的礼贤里、莲花宫东街、莲花宫西街和莲花街会分别临时封闭，直至到明晚的7点。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铜锣湾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兴发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另外，南区的浅水湾道近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同埋去到石柱喺中坎角道。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车多，龙尾过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去上德村，以及屯门公路丽城花园上斜去屯门。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行山前要做咩准备？等渔农自然护理处话你知啦，着合适嘅衫裤同鞋，留意天气变化同身体状况，带够水同注意防晒，事先计划好路线，唔好自己一个行，仲要行有管理同维修嘅山径。危险的地方好似悬崖和山间，千祈咪去，那就万无一失啦！出发，万事俱备，落油郊野。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由平等机会研究项目资助计划拨款资助的反性骚扰政策检视清单大专院校研究报告，目的是审视和比较各大专院校的反性骚扰书面政策。 结果显示呢，8间由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拨款资助院校反性骚扰政策，整体的达标率是接近80%的。34间的自资院校的整体达标率就只有49.2%。 这个研究的目的是引起各院校对反性骚扰政策的关注，而结果显示各大专院校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空间。 当中一些改善方法，譬如是举办交流论坛，希望提供更多发表研究结果的机会，加强各院校的交流和改善反性骚扰政策的决心。 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桂花田曾志豪。 二台通识六十秒。 各位听众，陈伯有嘢讲。 你好， 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陈伯，恭祝大家好啊！ 啊，开暖暖地啦，你好似啊，嗱，咁咧头先咧，啱啱咧就俾你睇咗一个片段啦， 系啊， 不如你形容一下你睇咗啲乜嘢俾大家听啊？ 系，都唔知边个打边个，一嚿云啊！ 系你睇到啲乜嘢啊？ 睇到好似有人结婚咁，系咪啊？ 系啦，系啦。边个做新娘？你有冇留意啊？ 我唔知系咪阿琴姐、啊。 跟住另外仲有两个人嘅，着住嗰啲马褂嘅系边两个啊？ 一个刘伟恒系咪啊？ 系。 一个何铿啊？ 系啦。 一个伴郎啊？ 唔系啊，两个三个都系新娘嚟噶。 三个新郎。 新娘啊，三个都嫁噶。 一个阿琴姐啫，我见到。 系三个都要嫁嘅。 哦，三个女人都要嫁嘅。 系啦，系啦。咁、哦、你知唔知头先你睇咗嗰段嘢系讲咩噶？ 唔知喎、啊，你话俾我知就知啊。 个台有咩唔同啊？ 边个头啊？ 个台啊？ 个台咪香港电台咯，喺门口啫嘛。 系啊，第几台啊？见唔见啊？ 嗰度系第一台啊嘛。 系咯，你咁、啊、你而家你平时讲嘢嗰个系边个台啊？ 二台啊嘛。 系咯，但系点解会突然间讲第一台？你知唔知点解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嘛。 嗰个系 Do you know？ 你讲一次啊 ，Do you know？ 咩话 ？Do you know？ 鼻冤佬。 系啊。你知唔知点解你平时系讲开二台，但系嗰度写住一台呢？ 唔知噃、 啊。因为咧嚟紧啊，四月一号开始， 系 我哋就会转去一台啦。 哦，调翻转嚟。 系啦，由二台去一台。 哦，何解啊？ 咁啊，呢啲公司决定噶嘛。 哦。 咁知唔知几多点开始啊？ 唔知道，你话俾我知就知啦。 夜晚黑八点至十点。 八点至十点啊？ 系啊。 系咪黄金时段啊？ 唔知噶，总之我哋就。四月一号开始咧、啊，就夜晚做八点至十点就唔可以同你食饭啦。 唔可以食饭啊？ 我食唔到饭啦，我最迟都要七点钟翻到去，咁我六点钟都要喺呢度出门口啦，系咪？ 哇，咁点得啊？好刻薄哦、啊！ 唔系，咁可以食定先翻去嘛？ 啊、 我早啲食饭咯，你陪我早啲食饭得唔得啊？ 唔可以话手下留饭啊！ 吓、 啊、 留饭，我翻到嚟十一点几先食饭，咁唔使瞓噶咯。 咁咪早啲食啊！咁你几点钟食饭啊？谂住啊，六点前喎。 五点食啦，五点同你食饭啦，好冇、 啊？好啊，好啊。 嗱、 啊， 咁样而家咧，你就逢星期五晏昼嗰啲四点半新闻后，你就出现啦。 啊！ 咁第时我哋四月开始啦，咁你仲会唔会帮手噶？ 咁啊，睇下啦。 睇下点先 啊！唔系几惯啊？点解咧？你喺二台咁耐，我二台啲听众都唔知再听翻一台，佢又唔惯， 惊个时段唔惯系嘛？唔系你呼吁下，叫啲听众听一台先啦，你讲下先。 嗱咁啦，各位听众朋友，嗱我就发噏风几年噶啦，讲咗嗰啲咁嘅陈年旧嘢啊，但系我去咗一台咧，希望咧你哋继续支持手下留情。仲精彩啊！ 系嘛、 啊， 你又知 道？希望仲精彩。 哦，希望系。 系啊， 系留翻个后着啊，好明显啊。 各位听众记得啊，三月四号系嘛？ 唔系啊，四月一号啊。 四月一号，各位听众，哎呀，陈伯 乱晒 晒龙啊！ 系 啊， 啊，你听到呢个消息，你自己都打个突啦，系嘛、啊？ 因为我听咗转台喎、 啊 我以为炒我鱿鱼添。 哦，唔系，唔敢，唔敢啊！ 咁、就四月一号由二台。通识六十秒嗰度咧，转为香港电台第一台啊 ，Number One， 咁啊，继续守下流程， 系 八点至十点，各位听众， 夜晚黑 多多捧场啊，晚黑啊，时间啦。 嗱，咁喺个片段嗰度，你就见到阿何铿佢哋啦，咁仲见到啲咩人？你记唔记得啊？ 喂，仲阿车淑梅姐姐， 系啊，淑梅姐靓唔靓啊？ 好靓女，同以前一样。 你有冇听啊？淑梅姐旧日的足迹啊？ 有噶，我 跟是 是有我成日都有听噶啦，阿车淑梅 系成日都有听嘅。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咧喺个片段嗰度咧，你就见到咧阿琴姐咧就着垮。咁你有咩感受咧？ 我以为佢真系嫁添啊， 系嘛？ 我以为佢 良禽择木而栖， 但系左拥右抱、啊，你见到佢？ 系咯，冇所谓啦，做戏啫。 嫁得出就话知你嫁几多个啦，系嘛？ 嫁一个啦，唔好嫁咁多个、哦、啊！搵翻个归宿系好嘅。 咁、啊啊、你想唔想睇我着呢啲垮嗰啲衫？ 诶，望穿秋水啊！ 望穿秋水系嘛？嗱，而家俾你望到啦，系咪？终于见到啦、這個，就唔使再谂啦。啊， 呢、這个系做戏啫。真真正正咧会嚟噶啦，好快 吓，唔系啩？ 系啊，希望啊！ 你都系揽住呢条片先啦，系嘛？ 啊 啊，好啦，咁、啊到最后啦，咁、就我哋就嚟紧就要搬过去一台啦。咁啊，啲听众咧又有啲依依不舍啦。咁、不如我哋点首歌俾啲听众听，叫佢哋唔好唔开心啦。 欧阳菲菲歌到咩啊啊咩？心中有团火啊！嗰只咧，嗰只轻松啊嘛， 有首咁样嘅歌嘅咩？欧阳菲菲，你唱多两句嚟听下。 唔知哦，唔记得啦。 心中有团火系嘛？ 啊，唔知系咪歌咧？ 哦，我即管帮你揾下啦，嗬。 好，系啦，大家轻松啊嘛。 系啦，唔好唔开心啦。 咁啊，有时咧，样样都要变下嘅。变下未必唔好啊，系好噶喎。 系啦，咁啊 enjoy 埋我哋三月喺二台嘅晏昼三点至五点啦，好嘛？ 仲有一个月做嘢。 系啊，仲有一个月嚟啊。 啊，咁啊，下个月又唔同啦。 系啊， 尽量做多啲好嘅节目。呢、這个月下个月继续精益求精。 系啦，下个月有个新面貌见大家，真系心中有团火啊，系嘛？ 啊，心中有团火啦。 好啦，好啦，多谢你接受访问啦、 啊。好，拜拜。 拜拜， 好像一盆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在轻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陪你找微风吹开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轻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 期间限定与游老师对话。 好，录音时间2月28号的晏昼12点几。咁啊，我哋今个星期咧就提起嗰啲拣科嘅嘢啦。咁啊，素文呢个游老师咧就系高材生嚟嘅， 都系。不可以说高材生都过得去了。 啊，过得去，哇，忽然咁谦虚啊。好啦，今日你嗰阵时读书啊，有冇得拣科嘅呢？ 我哋以前系冇拣科嘅。 系。即系冇分文科同商科。 冇。即系就你自己直属，跟住你根据你自己边一科叻啲，数科好啲，文科好啲。大家应该都系要考咁多科嘅。 哦，即系就算你读理科，即系你理科叻啲，你都系要读文科。 系啊。 是，咁究竟有边几科呢？ 我哋嗰届开始高一嗰阵时就开始，嗰阵时嘛系装修要好嘛，所以到咗我哋嗰届咧就将英文改做俄文，所以我就冇读到英文。 哦，即要读俄文啦。 啊，嗰、那个英文老师咧，佢就要转啦，佢教我哋俄文啊。 系有俄文啦，跟住咧 三年咯，数学啦。 数学。 啊。几何代数嗰啲啊，所以数科啦， 系系几何代数 啦， 中文跟住 系仲有一个政治嘛， 哦政治 系啊，一定系有。 咁嗰啲咩诶物理啊、化学 啊都有啊， 系。咁跟住历史、西史嗰啲咧， 应该都有。 好啦，咁啊问翻你啦，咁啊对于啊 我嗰陣時啊，讀呢個宗教研究同哲學，你有咩睇法咧？而家 我其實我唔係幾中意你去選選嗰啲宗教， 係點唔中意嘅？ 我唔中意宗教，即係讀佛學讀乜嘢都冇乜用， 哦、 你出嚟讀乜啫？ 係啊。出嚟做咩咧？咁你覺得最好應該讀咩科咧？ 因為你嗰陣時數學基礎都幾好嚇，啊，你兩兄弟都係，你細佬都成日去參加喺中學嗰陣時參加奧林匹克比賽嚇，所以我就中意你去讀理科。你嗰陣時同我話你要讀醫科嘛？ 哦，讀醫科， 讀埋你治療嘛？ 哦，讀埋你治療師，唔得啦。 咁啊，後屘又話 成績太差嘛。 係啊，我唔知你揀嗰啲宗教，我唔中意。中五、中六、中七個階段就要你自己去揀，我唔會俾意見你。 係，但你就覺得都係數學啊、工程師啊， 讀理科啦、讀理科啦、商科啦嗰啲都好啲。 讀理科就好啲嘅，係。但係咧，我而家啲同學仔咧，即係好似成日同我一齊行山嗰個咧，佢係讀理科嘅。 啊，啲細佬都係啊， 係啊， 讀理科同埋點啊？ 出到嚟都係揾唔到嘢做喎。咁點算咧？ 咁。好多好似你對讀邊科，你出嚟唔一定會 係咯。咁 所以我就因為到咗個階段，你自己有自己嘅主見啊嘛。你想讀乜讀乜，係你自己去揀嘅。 係。 只不過我就鼓勵你哋啊，都讀咗咁耐啦，到拉尾拉屎呢個階段，你一定要攞嚟食粥食飯嗰條路自己揀。 所以應該要揀啲揾到食嘅科。 係啊。 哦，咁你對於我而家？繼續進修啊，都依然喺宗教嗰方面，你有咩睇法咧？ 咁睇你自己咯，你自己中意讀乜，你自己去讀。因為你冇可能，你讀呢個宗教，你到喺碩士嗰陣時去讀其他科，你又唔得嘛。 哦，你又啱喎。 啊銜接唔到嘛。 你呢個位又幾開明喎？ 唔係幾開明，係事實。 係。 好似你理科，你要去讀碩士，你冇理由去讀佛宗教。你係一定銜接唔到嘛？ 你啱，你啱， 係。 係。咁我諗住咧，讀完呢個之後咧，再讀多個碩士嘅。 我都支持你讀多啲。 我諗住讀個社會學啊，或者經濟啊嗰啲，係。你有咩睇法咧？ 我都 即係諗住學下嗰啲馬克思主義嗰啲嘢。 啊，是但啦，你中意就得啦。總之，叫做增值， 係 自己嘅。 好。嚇！我有諗過讀心理學喎，都 好啊。 哲學咧，哲學都好喎。心理學點解？ 心理學好啲。 點解啊？ 心理學佢第日才可以做心理醫生嘛。 哦，第日出嚟可以做心理醫生。哦，好。 總之，係繼續努力。 邊個話你知讀心理學出嚟可以做心理醫生嘅？ 我自己諗，我有時睇下電視啫嘛。你讀心理學都可以去做心理醫生啊嘛。 哦，好啦。 好啦，你自己中意行邊條路，你自己去揀。 好，多謝你接受訪問。 多謝，多謝。 學生哥。好温功課，咪淨係掛住踢波。最弊肥老咗，冇陰功咯，同學亦愛莫能助。 肥老咗，冇陰功咯，同學亦愛莫能助。 學生哥，好咪輸咯，咪日夜掛住拍拖。十几科，科科我，连懵懵一肚火。 十几科，科科我，连懵懵一肚火。 蚂蚁亦要搵嘢食，做事确系冇益。少壮就要多努力，来日望知识奇力。山歌要思己过，唔系第日悔恨更多。人之初，应知错，唔自立就会挨饿。 人之初，应知错，唔自立就会挨饿。 蚂蚁亦要搵嘢食，做事确系冇益。 Thank you. 唱永同和。 各位听众，刘伟恒搞搞阵之新手爸爸学做嘢。 手下留情，请把游老师馒头包包。 Hello， 哎，猫猫 B B 公主 Mickey Mouse， 猫猫 B B 公主咧做紧咩啊？ 做一个 Mickey Mouse 啊 ！Mickey Mouse 即系咩嚟噶？ 即系话化妆猫。 哦，化妆猫啊！ 化妆猫。 喂，刘巴布啊，你可唔可以讲解一次咧？你平时化妆咧，出门口之前咧，你准备啲咩噶？你讲一次啊！出街之前你要首先点噶？ 拣衫。 拣衫你点样拣噶？通常？ 你拣一个靓靓裙裙，跟住就出嚟化妆妆，跟住就再戴头箍，跟住就着鞋，然后咧我就着褛，跟住我咧攞一个袋就完成噶啦。 咁个袋入边你通常会摆啲咩喺度噶？ 摆水啦，嘢食啦，玩具都得噶，仲有做咗嘢嗰啲嘢都可以噶。我最意戴手链同埋颈链同埋戒指。 诶，咁你点样拣嘅？通常 擦擦擦，跟住拣。 点样拣啲颜色呢？ 攞咗出嚟又拣拣，衬衬，跟住搵啲一个衬，嗰只就戴啦。 哦，即系要衬啱晒颜色先戴嘅，系咪啊？系，因为每一次咧见到刘巴布咧。穿衫咧都系衬晒色噶，系咪你自己衬噶？ 哈奇啊，系啊， 系啊，哇，估唔到咧，人仔细细咧，刘巴布咧就已经咁贪靓噶啦。好啦，你今日衬咗个咩色啊？ 衬咗粉红色。 哦，你今日衬咗粉红色啊？ 我块上都系粉红色，我唔管啦。 咁快唔讲？好啦，到你啦，刘馒头。Hello。 Hello， 我刘馒头。 刘馒头，今个星期学咗个新游戏喎，系咪？你讲嚟听下啦。 叫做闪地球。 闪地球系咩嚟噶？ 有一个波咧。人就负责掟个波，如果个波掂中咗咧，唔系掟嗰个人嘅话咧，咁咧佢就要坐低冇得玩。 哦，即系你要避开个波噶咯，咁嗰个波掟落嚟痛唔痛噶？ 唔痛噶，个波埋嚟你嘅时候，你就要闪开，咁个波就冇咁容易啦。你唔好去啲咧咁多人堆埋嘅地方，因为个波会掟去好多人嘅地方度，咁你就闪唔到噶啦。 哦，咁你玩过未啊？ 因为一个空白嘅地方玩过两次。 咁你有冇俾人掟中啊？ 有。 系啊，痛唔痛噶？ 唔痛嘅。 咁你有冇试过攞波掟人啊？ 次次都系我啲同学。 咁你觉得呢个游戏好唔好玩呢？ 好好玩啊！ 点解好玩呢？ 好刺激，好好玩啊！ 哦，咁屋企玩唔玩得噶？ 爸爸话会掟烂啲嘢，唔可以玩。 系啦，屋企咧就唔可以玩呢啲咧咁危险嘅游戏噶，喺外面咧或者喺学校就可以玩嘅，知唔知啊？ 哦，喺啲大啲嘅地方就可以玩。 系啦，或者喺公园就可以玩啦，但系屋企咧就唔可以玩呢啲掟嘢嘅游戏噶，如果唔系就会掟烂晒啲嘢噶咯。 但系你又可以咁样踢，但系喺屋企就又可以玩咧。就踢波踢得远嘅， 爸爸有带踢波咩？ 有啊， 爸爸喺个冷巷度踢啫嘛，同你 系 啊，冷巷嗰度踢唔烂啲嘢噶嘛， 走廊嗰度啊， 系啊，走廊啊， 乜嘢叫做冷巷啊？ 冷巷同走廊都一样啦。好啦，咁啊，仲有咩同大家讲啊？今个星期， 今个星期我咧，我就嚟生日。 咁你几时生日啊？ 3月2号，听日。 系啦，咁啊，今年有咩生日活动咧？吓， 同姑妈庆祝。 咁爸爸呢？ 爸爸 有冇搬嚟？ 爸爸都喺嗰度。 哦，爸爸喺嗰度嘅。咁你几多岁啊？听日 6岁。 哇，馒头已经6岁噶咯！你知唔知好多听众咧系听住你细细个由出世，跟住学讲嘢，到识讲嘢，到而家一路听咗咁耐，都知道你长大咗噶。 多谢大家。 咁你有咩生日愿望啊？ 生日愿望就系我可以有多啲玩具。 又系有多啲玩具啊！ 爹哋系咁我咧。 你几多岁啊？ 4岁 啊，冇你份啦。好啦，听日系姐姐生日啊嘛。咁你仲有咩生日愿望啊？除咗多啲玩具之外， 尽可以咧做功课做得叻啲。 系啦，好啦，咁希望咧馒头听日嘅生日咧就玩得开开心心啦，祝福你、啊。 多谢 馒头包包提醒你喺屋企唔好乱咁掟嘢。 多谢接受访问， 多谢接受访问，拜拜。 主，你因手托带我，如今我两眼终于望见，我的心和灵都因你醒来，凡依靠你定一生满足。 好啦，喺度咧要多谢我哋嘅听众嘅，因为咧我哋头先咪唔知道坤道点解嘅， 咁啲听众识解 系啦，啲听众咧就话系意大利文咧就系、是、解作 when 啊 ，when w h e n， 冇错啦 ，when 咁解。好啦，我哋几点完啊？ 何时再见？ 讲呢啲，下个礼拜一啦，拜。